为了什么男人的冰箱总放着甜点？为了什么新娘都没有为婚礼存钱？怕你突然出现。

能就浅，小相思又在，剑不敢思念，雨里还乱，千年等待，再续后爱，梦美丽娘还魂归来，岁月璀璨发白，就叫我白了头，铁了心去等去爱。 红尘那片落花似雪，纷纷绵绵谁人念？看六边风吹悬念，生生死死谁人念？千年的等待，滋味酸酸楚楚两人怨。牡丹亭上我眷恋，日日年年未停歇。 不停歇，不恨不怪不怨有谁，只等待牡丹开成灿烂的天。让传奇永远被人看见，让红尘世人能够感动，能够深深了解。爱是什么？爱并不是接近以后就点，喜欢以后就追。以后就飞，就让这金牛传说为你重演，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很古典。乍春水望断，小花酥壮惨，谁闻酒馋，谁知冬来能久见，小相思又在，剑不断思念，雨里还乱，千年等待，再续后爱，梦美丽两还魂归来，岁月璀璨发白，就叫我白了头，铁了心去等去爱。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，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，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兴人类，尤其是对我们，生活太忙乱，没有时间吃饭，上网大眼睛酸，科技发达好有效率，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，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？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，呛到所有观众老了，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，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情感把握，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，汤显主让我向你学习，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，四百里的流传我只能说赞，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，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，我不要跟你们赛跑，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，必须忘记一辈子，没有爱而马不停蹄，好想掉进让故事里步骤慢点，气氛神秘，刘梦梅的美梦里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缺点变成焦点， 遍，不罢要十八遍，看我七十二变。 今天新鲜开单 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重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人不爱每天注定。 左顾右盼不

就像和情人在斗嘴，奇怪的直觉。

失去你。 Thank you.

你前面盘旋的注意，有背后尖酸的耳语，黑色的童话是给长大的洗礼，要独特才是流行，无法复制的自己，让我连受伤也有心，这不是脾气，是所谓知己中，命运如何转动，没有人会晓得。哦，我说希望无穷，你才美梦成空。相信和怀疑，总要决斗。 淋雨一直走，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。 我发现努力的最大好处呢，就是可以选择我们想要的生活，而不是被迫的随遇而安。只要我们肯努力的话，就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搞不砸的呢。干了这碗毒鸡汤，还是要为今天的工作和生活努力哦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是你的代班 DJ， 想找你陪我一起聊聊这世界，整天的工作重复疲惫的画面，麻木你的感觉。 Listen up yo， 耳边才刚刚听到，仇恨要靠理智解决，谩骂和子弹却在那头满天飞，学了一辈子的爱没勇气说出来，弥补那些伤害。 幸福那个梦。

it the look in your eyes, or is it this dancing juice? Who cares, baby? I think I wanna marry you. 美国加州大学研究发现呢，有趣、惊叹、爱和喜悦之类的积极情绪是可以影响我们体内的炎症水平的。那些最快乐的人呢，体内的炎症水平会比较低。研究表示说，积极乐观的情绪对健康和长寿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。怎么样，既然开心这么有用，还是开心的过好了。办法拉伸生命的长度，但是我们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虽然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继续长高了，但是我们可以继续长胖啊。亲，小心中年发福哦。 风动你，两眼捕捉你，

第一个呢就是12厘米的身高差，不管是牵手、拥抱、接吻都是非常和谐的高度。第二个就是3岁的年龄差，女的智力和情绪发育呢比男的要早两三年，3岁的差距呢保证男女在心理成熟度上面的匹配。第三个就是 1.5 倍的月薪差，老公的薪酬是老婆的 1.5 倍的时候，家庭更加能够运转自如哦。 期待一个好日子，工作不是我操心，随便想想东西，我哦，喝一杯茶也可以，写封信也可以，不做什么也可以。 开玩笑说我们这条命都是空调给的，很多女生呢会注意防晒，但是防晒霜加上饮食才是防晒的最高境界哦。有很多食物是可以防晒的，比如说绿茶、葵花籽、芦笋、番茄、三文鱼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咯。 我想你是几个夜晚，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，我想到开始读懂，你说不定也是一

想要飞，快跟我来，我先来住我的爱，碰到你翻不起来，我先来住你的人，想泡面我说不在，我先来住装可爱，还是要说个明白，我先来住我爱你，可不可以你也很巧的爱上我， 此刻唯一你相伴。